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，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，愿一旦魂飞魄散，天老地荒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绝望？我依然站在爱你的地方，我依然留在危险的地方。 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。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不要喝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在心，从前没有想过是我，仍然害怕猜错，爱上的当初，时常在想，谁人令我可决定，爱只许一次。奉上的爱意，原来赠我每日浪漫，收一丝亦心处，每一天也是意呀，明天将会一样。传闻遇上是个约定，若果相爱便是全生，爱日子便够。仍时常在猜，仍时常在猜，明天将会一样。传闻遇上是个约定，是彼此的心腹。